好好，星期二得到，今日是几多号啊？今日九月六号是正一嚟嘅。不过咧，我哋出街要听日先，要九月七号先出街。点解呢？因为星期一咧有啲少少事，有少少私人事务要处理，咁就录唔成音。咁啊，今日咧有我同 大肥， 同埋大肥喺度，咁啊两个啫吓。咁啊，当我哋咧今日有一个好重要嘅消息要讲。我等咗三年，三年， 三年又三年。 我要攞嘅嘢咧，就系我哋做咗三年，终于都等到呢个芒果老兽皮。 冇错， 系咪？唔系要证明俾人听我威，只系话俾你听咧，我系好有毅力。当然我哋有唔同嘅方法去批评佢，系嘛？ 监督 佢，系啦。咁所以咧，我哋系会喺嚟紧嘅。嗰、那个叫做咧，本来谂住九一一咧就去西贡食海鲜庆祝嘅，但系因为咧我有时间紧迫啊，咁我哋改期押后去到九月十八号啊，咁网友咧如果系有兴趣嘅咧就 P M 我，因为咧慎防有啲黑帮嚟埋伏吓， 冇错， 保持神秘，唔好喺我嗰个 Facebook 嗰度留言、留电话，呢个系非常危险嘅动作嘅，可能有人会对你作出不利。 我哋谂住食海鲜啫，冇谂过食咖喱。 系啦，咁啊为咗，其实咧我就本人唔怕嘅，不过咧我啊惊住啲网友啊俾人哋报复吓，咁啊所以咧就大家有兴趣食嘅就 P M 我，咁我哋咧首先咧讲下咧点解啦。我哋当初我要交代翻我哋嗰几个预言啦，当然有啲中咗，有啲错咗啦，系嘛？咁我哋估计咧，呢、這个叶刘淑仪会输咧，即系我哋当时嘅分析系基于中联办同埋嗰个民调，即系我哋觉得佢嗰个有啲问题，但系出翻嚟咧，原来跟翻民调嘅真系，佢攞咗六万票， 数嗰个人嗰个得票率啊，即系整体建制同呢个非建制啦。 嗱，建制嘅得票率咧系多咗。因为上届咧系泛民系比起呢个建制咧系多好多嘅，今届咧系好接近嘅，即系话建制派嗰个动员力系强咗。咁我之前我节目都有讲过啦，即系上一届区选之后，我话你雨伞运动咧会好多年青人觉醒，但系雨伞运动同时系令到好多啲老嘢嗰啲蓝丝觉醒咗噶嘛？佢哋觉醒嘅系基于乜嘢啊？基于你哋呢班人喺度搞震、搞乱香港， 楼价跌咗，屌你乜？你最大责任 令到自由行唔捻嚟，你哋踢劫，你哋掟砖啊！即系旧年未掟砖啊！即系你哋做埋啲嘢咧，系衰嘢嚟嘅，害鸠香港。所以咧，我哋呢啲蓝丝啦，要觉醒，即系佢哋咁样唤醒嗰啲人咧，出嚟反拉布、反占中。佢哋而家，我星期日行过尖沙咀，佢都喺度讲：，喂，我梁美芬就暴露嘅嘛，我哋系反拉布，唔要啲搞事嘅人，咁样踢走佢哋。喂，佢真系好高票噶，佢真系唤醒咗一班咁嘅蓝丝出嚟嘅。所以咧，唔系一定高投票佬就系好事，当然。嗱，咁我哋估錯葉劉淑儀會贏啦。我唔係話特登講啲嘢出嚟引大家講啦嚇，係當時我嘅分析係因為基於咧中聯辦嘅部署同埋葉劉淑儀嗰個叫做咧，佢係對佢嗰、那個即係梁振英對佢咧，原來今日梁振英露咗玄機，唔支持我連任嘅都選唔到，依、這個就係玄機啦。佢哋係絕對將即係依個係受咗操控咧，係要倒票落去葉劉淑儀，一定防止依個叫做王維基贏。 冇錯， 所以王維基咧係得到嗰個建制票係少咗好多。佢哋係即係咧，你只係吸咗啲遊離嘅建制，真正所有真正建制鐵票咧就谷曬落去葉劉淑儀度。系啦，咁所以咧，王維基就緊敗啦，力拼緊敗啦，係咪？咁如果佢贏嘅話咧，好撚大鑊，因為少咗個陳淑莊。 冇错， 今届咧陈淑庄咧嗰个票咧，其实系受到嗰种弃保嘅效应啊。点解咧？啲人觉得佢够票，上届陈淑庄七万票实够啦，赢够硬啦，我都投俾一系投俾罗冠聪，一系投俾嗰个民主党嗰、那个许志峰。嗱，咁我哋讲翻呢个许志峰，我哋点解我哋当时都推介佢咧，都话佢睇好佢咧？第一，民主党嘅庄脚啦；第二，许志峰系第一个喺区议会里面搞抗争嘅人。佢系绝对系会喺议会里面帮我哋做好多 抗争嘅事，所以佢系投得过嘅，佢唔同一般白鸽。而且而家呢班年青嘅新一代咧，系全部都系会做议会抗争嘅，我系相信。 所以梁仲恒啊呢一类咧，去到嘅时候反而冇咁突出，除非佢真系够胆喺掟屎猛同放火嘅啫。如果你真系用翻以前嗰度咁嘅策略，而家根本上已经遍地开花呢一届议会。 仲有一个问题，呢、這个林卓廷咧，嗱第二代今次阿兄姐唔选啦吓，呢、這个叫四方西唔选啊，咁啊我哋要俾翻少少 credit 佢。因为咧，佢都叫做咧履行承诺啊，退落嚟让啲年青人接班。呢个高佬啊，林卓廷六尺三寸高，喂，佢出嚟，你起码都要六七个人 系扛佢， 扛佢噶。咁变咗咧，其他人就可以补位。嗱，嗰个叫做尹兆坚，好卵肥，好卵大只嘅人。嗱，佢绝对可以一个撞五个吓。咁所以咧，嚟紧嘅泛民咧，系一定系会出现一啲叫做咧，肢体性嘅抗争喺个立法会嘅。所以咧，我哋嚟紧咧系有好戏睇。当然啲人话：，冇咗郁文议会好沉闷，唔会啊，郁文过气噶啦，呢个芒果佬翻屋企臭酸啦，系嘛？嗱，咁我哋要补充翻啦。我哋当时我嘅分析咧，即系而家讲检讨翻赛后检讨啦。咁有啱有唔啱， 错咗 叶刘淑仪啦，系咪？咁啊，我哋高估咗佢啲地区票，今届地区票好多都死鸠咗。 嗱。 街工嘅地区票死鸠咗，不过因为雷动计划咧，其实雷得好紧要啊！佢变咗咧，将一啲原本系佢嗰度地区嘅嗰啲庄脚咧，都扯散咗啊！叫那个叫做民协咧，死鸠咗啦， 系啊，冇错， 得翻万五票啦，上届三万，有万五俾人雷动咗去啦吓。咁啊，另外咧，新西嘅街工咧，又系俾人雷鸠咗去啦。咁啊，新东咧就其实唔关雷动事，点解咧？因为新东咧就系一个兵变嚟嘅，一场兵变。因为咧本身范国威咧就系跟呢个叫做 郑家富 出身嘅，而佢旗下有几个啦，嗰啲区议员咧都系跟郑家富，系郑家富嘅助理，慢慢捧上嚟，即系咧系有郑家富一手养大。不过咧过继咗俾你范国威咁解嘅啫。 屌，即系太上皇就扶植咗你做二皇帝，到时啊收翻权力，屌你老母就一鸠炒捻咗你。 类似咁样啦。咁因为咧，其实早几个月咧，我哋都收到风咧，佢就话新同盟里面咧，其实好多人唔妥范国威，咁啊亦都有危机，所以范国威唔敢选超区，同埋佢哋咧嗰个争拗就系咧，佢哋啲人就想范国威去选超区，跟住佢哋咧就扶关永业咧出嚟咧，就起码攞多席希望，因为你关永业选超区咧冇乜胜算嘅，你个 知名度低， 全港知名度唔够啦，因为我哋关永业我哋有开过几次会嘅，咁啊都知道呢个好先生嚟嘅。 靓仔咯， 又唔算靓仔嘅，未够40岁，30几啦。 即系佢啲行出嚟嘅样系靓仔咯， 都唔算 嘅。成日着住运动衫啊，走跑跳跳下，跑来跑去，就冇。 即系范国威稳重啲， 任启邦最稳重。 啊，任启邦肥啲嘛，年纪大啲嘛。嗱咁样，咁所以咧，佢呢边咧就系可能同雷动未必话直接有关，但系受咗兵变影响。咁啊，郑家富攞咗佢10000几票啦，咁啊死鸠咗啦。但系。你要睇翻嗰个情况，如果佢唔死，就到长毛死噶咯，因为长毛排第九嘛，系咪？佢如果票高一上嚟，长毛就跌落第10噶啦， 系冇错， 就死噶啦。所以咧，今次呢个局咧系有个问题，就系因为人力告急，就告死咗长毛，因为太多票，你有45000票去咗万必嗰度，长毛争啲输噶。 我都话啦，我寻日全家识得嘅，只要住新东嘅，都吹票俾长毛，咁啊真系要。咪就系俾阿万必，咁啊真系同长毛讲。 因为当时我都惊会发生呢样嘢嘅，就系咧惊咗，我惊咗成日噶，惊咗成朝早嗰日，到时开票嗰阵时开票咧，你万必就够噶啦。但系长毛咧仲未脱离危险期，好彩即系叫做天有眼啦，系咪先？咁啊长毛保得住，因为咧嗱，你话啲人话点都好啦，你年纪有翻咁上下，但系长毛呢个真系 icon 嚟嘅，唔输得嘅。你话下一届佢退休冇得讲，即系好似你陈大舅够钟退休冇得讲，系咪？嗱咁啊，仲有边几啊？仲有咁啊！我当时我评估咧，我就话即系，今次泛民保唔住否决权啦，一定唔过三分二啦。我系好有信心嘅，因为今届嘅民情系唔同咗啊！即系你话咧，蓝丝醒觉，但系黄丝都醒觉啊嘛。同埋今届咧，好多年青人，唔系净系讲嗰啲本土派，系泛民全部都年青化，几只乳鸽全部接晒班。嗱，除咗两只老鸽之外啦，因为咧黄碧云原来第二梯队嚟嘅，但系都50岁先接班啦，而家50几啦。 陶谨申， 胡志伟又系， 胡志伟， 陶谨申28岁做议员啦吓，咁啊佢系咪叫第二梯队？我唔敢讲啦，而家都好捻老，而家做咗20几年，50几岁，但系起码有个尹兆坚后生嘅，林卓廷40几啦，唔算好后生，叫做年轻啲啦。 邝俊宇 系啦，啊邝俊宇30几，30岁到，唔知廿几卅岁。另外嗰个许志峰又系30零岁嘅啫。许志峰系庄里同学嚟嘅，原来都系。 哇，咁大分别嘅，点解佢同学？容海恩又 系容海恩系佢同学嚟噶。啊，容海恩嗱，容海恩咧，我哋一阵再讲。咁咧变咗有咁多年青嘅嗰啲叫做泛民嘅第二代新生代咧接班咧，所以今届议会系充满活力嘅。整体年纪咧，亦都因为呢个芒果佬输鸠咗。将个议会嘅年龄平均年龄降低咗好多。嗱，如果俾个65岁嘅死老鬼入咗去咧，系好捻大镬。你咪拉高咗啲年青人啦。你俾你嗱，除埋嗰个叫做罗冠聪，一个23，一个65，系嘛？两个89，除埋40几啦，好捻老噶啦嘛。所以咧，黄毓民嘅大选咧，系对议会系好有利嘅，喺个年青化方面吓。啊，咁啊，仲有另一个何秀兰都65噶啦，原来系咪62？何秀兰62， 即系死人等龙虎大3岁， 天地人各1岁嘛。 系啊，冇错。 即系咧， 所以呢次瓜得大又咪 选之前咧，有只热狗，唔知咩名咧，佢话郁文啊，就嚟70岁啦，你唔好要佢咁粗鲁啦。而家就晒你咯。 唉， 系咪得偿所望啊？家下， 冇错， 翻屋企凑孙啊。 你热狗，所以咧，你哋咧应该等啊。 望 住高兴啊，唔使佢再咁粗鲁啊，等佢可以翻去凑孙啊，改朝换代啊，呢个真系我哋都系等你哋高兴噶咋。 嗱，佢哋话咩啊惨败咩叶普成惨败，边捻度有惨败啫？ 要成功交棒啫嘛。 咪系咯，喂，一命换一命，边捻度有失败啊？呢个第一点。第二点，你个20000票嘅芒果佬输鸠咗啫，赢翻个50000几票喎、啊，票数上你系赢咗噶嘛，系咪先？嗱，从票数上你胜利，从年纪上一个65岁嘅老翁，花甲加五系嘛？ 花甲加五攞2蚊，2蚊票， 仲有啊，你10月1号咧就攞长者卡啦，阿芒生，阿芒果佬，系咪？你搭巴士就2蚊，小巴2蚊。系咪去麦当劳买嗰个包仲有免费奶茶添？ 咁啊惨！如果佢攞2蚊嘅，再加上退休，屌同佢做司机嗰、那个热狗分都冇得捞喎！ 冇得捞噶！ 哇，佢好凶狠噶！ 咁冇办法噶，咁冇得捞就冇得捞噶啦！喂，你有冇听人哋节目噶？人哋讲明啊嘛，佢10万8万人工，10岁啦，都攞晒出去派噶啦！人哋而家贵捻咗啦，好捻有钱噶，唔争在嗰份人工噶，司机会照请噶，唔捻使好似你啲捻样话斋，佢搭巴士唔使嘅，人哋有7人车，白色嗰架7人车接入去噶。嗱，所以咧，大家咧绝对系唔会，因为佢生计绝对唔成问题嘅。不过咧。我哋其实咧一早已经预示咗佢系会输嘅。其实我今年年头咧，我又喺度观察佢哋嗰个本土派冒起，跟住佢一掟完砖之后咧，佢出嚟讲5区公投，其实就系为佢埋下一个叫伏笔啦。因为咧一单做过嘅嘢咧，政界系好忌有啲咁嘅翻炒嘅，真系你一宣布。话咩又再搞多次5区公投，换汤不换药，系嘛？将以前嗰啲样嘅人换捻晒，而家得翻你一个。 你唔好忘记啊！人几大，屌你谂起来即系个招数冇新嘢啊嘛。 念旧系嘛？ 系啦， 念旧。 你谂起你逃出你个思想，即系我哋即系嚟完一次又一次。好似连改名都系啦，系咪啊？百日维新啊嘛，大佬。 嗱，呢个第二单，嗱，佢第一个嗰个埋下死亡伏笔咧，就系呢个5区公投。第二咧，就系7月1号咧，本来因为就话讲咩啊？5区公投香港建国，一收到风系嘛？喂，大陆要打压呢个叫做建国个独立派，佢即刻收皮嗰个建国，即刻改口号，变成香港维新。老实讲啊！芒果佬成日都有人讲叫人哋读多啲书，但系咧好明显佢就冇读多啲书啦。维新系咩啊？我哋节目都讲过啦。我哋七一之后嗰集都讲咗啦。呢个系帮芒果佬个倒数嚟嘅，倒数100日，而家应验啦。 系啊，啱啱好。 去到你10月交棒，交翻间11001房俾立法会嘅时候，你知佢间房好捻靓嘅，系全海景 corner 位，一边咧 就佢系两边噶嘛，一边咧就望呢个中环国金，另外一边咧就望尖沙咀全景，对面全海全景，系成个维港咧，基本上就冇360度，系200度咁滞嘅。那个景观系好捻靓嘅景观嚟嘅，咁捻靓嘅房让咗俾你，你都坐唔暖噶啦，系咪先？即系咧，有啲人话那个人咧唔够力啊，压唔住嗰度啊。山顶天比高，普乐道十号以前咧就系汇丰大班住嘅，汇丰大班唔住啦，搬咗去中直道，搬咗中合道，那个大厦咧就买咗俾和田一夫。和田一夫破产收场，跟住间屋辗转买俾黄坤，黄坤就金融丰富嘅，卷捻走300亿，又输鸠晒，最后周星驰同埋零电买捻咗，跟住咧就将佢剁晒，自己唔住就卖出去，咁就好啲，避过一劫，系嘛？咁变咗咧，一个人压唔住嗰个地方咧。就自然就梗系玩完啦，因为今日陈大舅特登可能恐吓嗰啲议员，叫人唔好拣十楼系嘛，话嗰度12个议员有6个冇得连任，边个够胆去嗰层？即系呢啲咧，楼咧有空宅，呢啲咧 office 咧都有空 office 话，好捻大杀气话。嗱，咁我哋讲翻芒果佬啦，百日维新之后咧。仲有一个最不祥的预兆，9月4日下午6点， 火烧果栏， 油麻地果栏就发生呢个咧火警，三级火， 芒果集中营， 要去到9点几先至受控。呢个当时又有网友问我，系咪预示芒教会灭教啊？ 哇，肯定系咯，啱啱好最后尾嗰几个钟啊，就系咁一 Q 烧晒你啲票。 我当时我第一个答案梗系答系啦。你知唔知道油麻地果栏嘅神圣地位系乜嘢？如果以回教嚟讲啊，油麻地果栏就等于麦加圣城。如果芒果佬系东条英机，油麻地果栏就系佢嘅靖国神社，系安放佢嘅灵灰嘅。所以咧，呢个果栏系一个神圣嘅地嘅嗰个重要地位，知唔知啊？因为点解会叫芒果佬咧？我要再可能有好多听众都唔知道，因为就系我见到佢每一次都话采你都生芒果，其实佢好捻介意人哋讲佢咧，我采佢生芒果，其实佢镬镬都采人噶，佢镬镬都好捻介意人哋讲佢嘅说话。咁啊，你采人都生芒果，你自己梗系不断生啦。啲芒果生到要去攞去批发，咁啲生果唔去到果栏，去边度批发咧？系咪？所以咧，佢就叫芒果佬啦，嗰个名就系咁得嚟啦。咁当一个芒果佬，佢喺批发嘅地方火烧咗之后咧，会出现咩情况啊？冇地方散货嘛，啲芒果日日喺度生，系咪？生芒果咧喺台湾，即系台湾话嚟嘅，其实即系闽南话咧，意思就系生花柳啦。啊，咁你芒果多到冇生产得太多嘅时候，冇地方散货咯。唉，咁成个易德道都系芒果咯，系咪？咁啊，最后啲芒果散唔到出去会烂噶嘛，系咪？会变酸噶嘛？啊，变酸唔怕，可以做娱乐。啊，咁啊，呢几个预兆咧，都预兆呢个黄毓民系会输。咁我哋其实之前有几集咧，我哋分析过点解黄毓民会输咧？因为佢2008年、2012年都冇一个同佢相同 style 或者嗰个票源系重叠得咁紧要嘅人嘅候选人出嚟。今届咧有一个游蕙禎，几乎咧系绝对佢啲票源嚟嘅，而且系佢口中所讲要俾多啲年机会嘅年青人啊，人哋比佢后生40年。咁所以咧，佢嘅票咧系绝对同芒果佬咧系擘开嘅。我当时都话啦，佢同芒果佬一擘开，我计埋增长嘅啦，已经佢哋嘅饼系得40000零嘅咋，40000票到嘅咋，一刀切落去真系啱啱中间，连粒核都中间冇分别，一个20600，一个20200，系嘛？系咪啱啱好啊？喂，一刀劈落去啱啱好，就每人分20000票咯，系咪？呢啲叫做咩啊？配票成功咯， 冇错， 配俾游蕙禎成功咗啊嘛！ 雷动计划都冇咁精准， 冇错啦，话俾听啊！林武都冇你咁精准啊，芒果佬系咪先？咁你配咁成功配票，但系咧，我哋后屘发现咗唔系咁样。芒果佬其实唔系输俾游蕙禎， 佢嘅首级唔系由魏征亲手斩落嚟嘅，系边个咧？ 佢自己 系汉仔啊！ 咪佢自己咯、 啊，李永汉啊！李永汉攞八百几票，屌你老尾！你就好似大魔咁捻样，系嘛？派一只马出嚟烧鸠人做暴速，系嘛？前面有只马你搵人烧鸠佢，屌你老尾！烧烧下你自己追唔切，嗰只马，嗰只马又搞唔捻掂，系咪？喂，你估你系红主教啊？追紧急星球可以过捻晒啊？你就系追唔切啦！而家你好似活力先生咁捻样，啱啱好就俾人擒捻咗。嗱呢镬咧。冇得怪，因为咧系你自己派一只马出去做暴速噶嘛，系咪？只马而家烧死埋你，呢啲冇办法噶，系咪？咁你哋游鬼精，虽败犹荣啊！即系你输俾佢啊，你自己都讲噶嘛，乜捻都唔识嘅靓妹。诶、哎，老实讲啊，你如果唔讲呢句说话咧，选民冇咁反感嘅。你唔攻击梁天琦，其实我觉得佢唔会输嘅。佢最犯错咧，今次嘅输喺边度咧？最犯错就系、是。在那个造势大会攻击梁天琦，第二点就是闹游蕙禎，说这靓妹什么都不识，他当时怒气怒火中烧，忍不住。如果他忍得住，唉，靓妹入世未深，不是好识，只要不讲粗口，那个语调呢稍微放轻一点，他赢了游蕙禎了。不过这样，这个世界呢其实天有眼嘛，是不是？那个天呢盲了八年的呢，现在盲回大，是吧？咁所以咧，真系好公平嘅。 不过我呢一届咧选举咧，即系唔即系又题外话啦、嗯。我觉得咧，而家啲年青人咧，如果你谂起即系从政咧，或者搞社运咧，真系等于揾工。即系点都好啦，即系我唔系话攻击梁天琦，即系佢冇得选，咁佢嗱嗱声就揾个咧代替品，嗰、那个咧就梁仲恒， 系 跟住支持佢。跟住咧就令到梁仲恒当选，跟住佢咧就做佢幕僚，一样出翻份粮。 系啊， 我真系太睇小，即系呢一个智慧啊！即系其实梁天琦佢嘅智慧真系好捻高。屌你老味，冇得捞，搞唔捻掂，一个屈未十，继续一样有饭开。 系呢啲运气噶，好多人搵唔到食噶。 唔系佢有脑啊嘛，即系知道支持边个，跟住嗰个人会用翻佢，咪一早倾掂数啊嘛。即系分饼即系分得好，所以咧芒果佬你就唔啱啦。屌你老母，啲一早应该倾掂数啊嘛，你又唔倾掂数，你屌鸠人啊！大佬你唔系黄杨达啊嘛，即系今日睇到 Facebook 有个讲，有个人啊。皇上唔好再屌人啦，屌咗啲票，跟住皇上话我屌你啊！唉，对唔住，我讲错嘢，皇上你屌得啱。喂，大佬你唔系皇上啊嘛，你咪黄杨达啊嘛，屌到人心甘情愿，趌高攞油俾你屌啊嘛！你有冇睇到啊？ 有， 屌你老味，真系我真系话喂热狗，你哋真系要做狗咩？即系狗入嘅，即系唔系讲粗口啦？呢个明问下啲，你哋真系狗入嘅。 其实咧。是真的有狗的，但是呢那个比例呢不够多，你明白吗？热狗就是因为这样嘛，你们的港猪不肯被皇上屌啊，你知不知道？ 有 啊，你们就是港猪咯，我们愿意的嘛，狗洞有三万三千个愿意被人屌嘛，是不是？是你不愿意，不是他们不啱，你明白吗？所以呢那个问题就是你们的 base 太小，全香港720万都要俾你屌嘅，系咪？你做到咁样，咁你咪成功咯，你咪攞够晒啲票咯，系咪？问题有人唔愿意嘛，系咪？点解你哋会输呢？原因就系人哋唔愿意支持你，你要屌柒人啊嘛，咁样点会有其他人愿意支持你啫？系咪？你哋做唔大噶个饼，佢哋我都话啦，今届咧系好多地方啲饼都唔够大噶，九龙西好明显，我话俾你听。我都话上届李芒果佬攞三万六千几票，今届系增长 10% 嘅啫，四万票，擘开一人一半，啱啱好啊， 系 一啲都冇讲错。你嗰个梁仲恒就系因为佢有金身护体嘛，有梁天琦嘅金身啊嘛，好似济公嗰个金身咁捻样嘛，系嘛？ 冇错。 咁你有金身护体，你咪多啲票咯。嗰个陈云，唉，陈云咧就输咧，亦都输得好有价值嘅。我一路讲咗，你唔系戴咗顶帽，你又有翻头发噶嘛？人哋记得你冇头发个样啊嘛。我都讲过啦，冇头发嘅人 系 唔使旨意赢到直选嘅，冇讲错啦，系咪呢样嘢？嗱， 啱， 系咪？ 所以黄杨达都冇机会，因为冇头发。 嗱，你除非咁样，你直发，你真的要直发嘅，你唔直发咧，冇可能赢嘅。 啊、今日老蕭呢，我覺得老蕭講嘢好陰質，點解呢？佢呢就喺度講話嗰啲參選人矮嘢好撚難贏呀、啊、係係你都唔好講出嚟嘛，呢、這個的確係嘅。香港人呢而家接受程度高咗啦，唔可以好似以前咁㗎。嗱、啊、以前何俊仁、李永達、芒果佬全撚部都係五尺高㗎咋，多一寸都冇㗎。咁但係以前嘅人，呢个係八十年代嘅人即係点讲接受嘛，点解呢？佢哋当年嘅人係睇新马斯增大㗎嘛，睇邓继陈大㗎嘛，嗰啲人就係五尺增一寸㗎嘛。咁所以佢可以接受到五尺高嘅人。而家唔同啦，而家个撚个六尺㗎啦，而家係咪先。啲靓仔十六啲靓仔十六岁都六尺高啦，係咪？即係高唔係一定话赢够硬，但係矮呢係蚀底啲。呢个真嘅。咁仲有佢阿肥啊，佢就即係嘲笑呢、這个刘家雄同埋阿快必肥话要人哋减肥，係咁你老蕭都唔係即係话好瘦啊，係咪咁。 所以佢咪上届输 係咯。 啊、所以趁唔起刘家雄咯、啊。 係咯，你上届 你肥过佢嘛，即係你即係老蕭你真係拖累刘家雄啊，唔係讲少，即係上届你真係肥过佢㗎嘛。 嗱话俾你听啊，肥人呢都有另外一条出路嘅，好似我同你咁样呢，就係、是功能组别 冇错， 嗱，功能组别就唔受咁多条件啊规限嘅。 黄定光 矮嘅又得，肥嘅又得，冇头发都得。 系 张华峰又肥又冇头发，系咪？ 系啊， 佢一样当选，系嘛？所以咧，如果你系具备上述条件，矮、肥、 冇头发， 冇头发，你可以去参选功能组别，系咪？可能系另一条出路嚟噶，系嘛？咁所以咧， 呢个社会真系公平嘅，真系平等嘅。 其实唔平等嘅，功能组别就本身唔平等噶啦，系咪？咁好多人自动当选噶嘛，系嘛？嗱，咁样我哋睇翻咧，估啱估错都五波啦吓。咁啊，最紧要我哋估中呢个芒果佬收皮啦，系咪？因为估中佢收皮咧，系对我哋系一个好大嘅意义，因为呢个咧系去对香港嗰个叫做民主咧，其实真系好大嘅破坏。当然佢亦都带嚟好大嘅冲击啦，系咪？将议会咧嗰种粗鄙化带入咗议会，或者将台湾嗰种肢体抗争带入议会，系嘛？咁但系咧，而家年青人，香港嗰个社会开始慢慢咧，你系要做啲好特别嘅嘢，你先会有啲新嘅票源。如果唔系咧，你只能够咧同旧嘅嘢争，即系好似 I T。你如果是做硬件的话呢，你买机你要斗平啦，去到最后。但如果你买嗰啲系软件的话呢，你就要创新。咁老实讲啦，社民联、人民力量、本土派其实系一个唔同阶段嘅 IT 产品啫。系咪先？每一个型号 upgrade 上去，你有新嘅功能，你个口号越嚟越激，系咪？一撚样㗎咋。而家热血公民勾㗎啦。系咪？ 而家咪梁天琦？ 而家咪本民前啦，咪清正啦。 系啦， 嚟紧过多一排可能勾埋噶啦，调翻转头又唔知会流行咩产品噶啦。所以咧，呢、這个香港系瞬息万变，系变得好快嘅。所以有啲人仲攞翻出嚟讲，我想问你过往四年做过啲乜？我夹实真普联啊！边捻过几捻得真普联系乜捻嘢啊？系咪先？ 你唔好讲话真普联啦，黄之锋都明日黄花啦， 就系咯， 雨伞运动嘅。带领者 系啊， 即系罗家聪真的。 喂，仲要俾人拉，仲要俾人打落地，揿落地下打系嘛？ 系啊，仲要俾人揸春袋，大佬。 系啊系啊，入到差馆俾人揸春袋，争啲鸡鸡埋， 真系惨， 好卵阴功啫。 所以我话啦，即系瞬息万变。今日我哋即系香港人咧，唔念旧比较残忍啲，系咪啊？所以咧，何秀兰啊，啲旧电池啊，李卓人啊，冯检基。一早退出啦，改朝换代真系唔系你呢啲人，你真系咧，我本身咧以为咧净系得芒果佬厚面皮嘅啫，啊，点知你哋一样咁厚面皮，唔使喊嘅，啊，总之个时代， 李卓人真系好笑，屌你啦乜，每年啊每一次选举你都同人讲 告急， 唔系告急啊，今届系我从政以来最危急嘅，屌你老母，上一届你系咁讲。前一届你咁讲，届届你都告急嘅，届届唔系啊，届届你都系最危急嘅时候。 你做得好就唔会啦，样样你都屌你老咩？你行出嚟，你啊俾人哋记得你啊，你都唔记得你。 我记得啦，李卓人曾经系支联会主席，你知唔知点解啊？ 中华人民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喂，届届你都系最危险嘅时候啦，系咪先？屌你老尾，咁所以咧。你这人你是要收工的了是吧，你不用喊的，你老老了这么多年，你买了很多层楼的，你应该都 是啊， 是吧，所以呢不用喊的，你说好像李华明当年一输了就说没钱供楼的，怎么算，喊喊出来在电视，是吧，这些议员香港人不能要的了。喂，这次时间差不多，下次回来再谈。 好，拜拜。